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庆祝中秋节，点样可以环保啲呢？聚餐嗌嘢食，唔好眼阔肚窄。食完月饼，将包装分类回收。荧光棒呢啲有毒又冇得回收嘅嘢，就唔好玩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体育专员黄德森请辞，下个星期五正式离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相信黄德森离任有他个人理由，与体育措施无关。杨润雄表示，无论启德体育园或者是推广体育运动，相信都不会受辞职事件影响。他又说会尽快寻找继任人，至于是否同样找有运动员背景人士，就持开放态度。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多谢黄德森过去一年为香港体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估计，虽然黄德森有运动员背景，但不熟悉政务职系运作，所以难以执行政策制定。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仁济医院赵增学运小学前校长陈奕钦涉嫌诈骗学校共27万元。廉署话，47岁嘅陈奕钦涉嫌喺去年3月同4月，俄称未能够透过自动转账获发薪金，连续2个月诈骗小学重复支付薪金超过15万，并喺同年5月至6月涉嫌俄称获授权提取学校款项，诈骗学校12万元作私人用途。被告之后喺同年12月离职，佢所属嘅学校属于政府资助小学。廉署接获贪污投诉，于是展开调查。陈奕钦获准保释，下个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对于欧盟委员会全部拒绝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最低进口报价，国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中方注意到欧方的相关表态，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而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商务部官网刊登的答记者问指出，中国既有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亦都有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最大决心，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指出，目前磋商的关键在于欧方是否真有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敦促欧方拎出诚意和行动，认真考虑中国业界的合理关切。欧委会星期四表示，已经收到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为避免关税而提出的欧盟最低进口报价，但已经全部拒绝。这节新闻报道。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中秋节及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9月13日下午9时正。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 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近期的好拍档，哎呀，欢迎阿志， 哎， 新婚同埋欢迎花边。咁啊，阿志， 我平时食开嗰啲系鸡胸杂菜，跟住杂菜可能有杂西兰花啦、杂红萝卜啦、杂番茄，杂晒之后咧，跟住就搅烂埋一齐。 哇！ 搅变汁咁样饮， 咁恐怖啊！ 系啊， 系习惯嚟， 冇盐冇油嗰啲啊， 冇啊， 哇！ 系啊， 佢日日都系咁啊！ 你而家讲到嗰声 啊！系啊， 系佢真系 开厂开厂嘅时候，我都攞出嚟照饮， 好恐怖，因为你要操肌肉啊嘛。 系啊，教练同我讲话，其实你可以试下咁样食， 因为佢系咁饮呢个所谓嘅鸡水啦， 鸡水， 但系佢系咩都会觉得好食啦。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信诚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自己一齐嚟，要你出力 Saturday， 开心开心，因为我食紧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你偷偷地拎晒我啲旧金饰去边啊？ 老婆大人，呢啲首饰十年都唔见你戴，咪谂住变现咯？ 吓？又烂又旧，仲要唔同品牌，有人收咩？ 唔理新旧品牌 ，K 金、铂金定足金，目标通通都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除咗即时换现金，仲可以揀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本来谂住换翻件天然钻石送俾你，不过你唔想就 老公洗钱精明又锡我，我实支持噶，快啲带我去目标收金增值啦！ 明月夜，雨醉了，夜空添一份凄迷。 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装夹的心都软化。 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这世一的我，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咪胡海晴。 天的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上时间8:08开始今晚的倾心倾城。你好，我是阿咪。仍旧逢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陪你去到九点，一起分享一下一些生活的感受，一些我喜欢的歌曲。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讲过，人可以变老其实都是一种祝福。之后呢，我都有收到一啲 message 啦，大家表示认同啦。实在唔系每个人都有咁嘅机会，就喺嗰晚做完节目之后两日，我就收到一个消息啦，就系以前我在加拿大都有做电台啦，即是最初我仲读紧书，我入行嘅时候就喺温哥华嘛。其中一位当时嘅同事啦，大家嗰阵时都好年轻嘅，佢比我更加年轻，就好不幸啦离开咗。 因为一个突发性的病。那晚我记得我是差不多睡觉的了，然后突然收到这个消息，我初初看到的时候我都，即是我不相信是他，咁然后睇清楚真系，其实对我冲击好大好大。虽然我哋冇一齐做嘢之后咧，就冇好多联络嘅，有见过面嘅，不过唔系经常。但系想起当年，其实大家好多都系读紧书啦，入去做兼职啦，有唔同嘅渠道入去电台，喺嗰度受训练。然后由未有得开咪到慢慢大家开始有自己的节目。有些以前的同事呢后来回咗嚟香港，好似阿咪咁都有再入返行，有啲就冇啦。咁佢就冇嘅。咁好记得嗰陣时我哋即係每一年都会有唔同嘅新嘅人受训啦。咁大家係因为都好年轻呀，玩得好开心，好 close 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男仔，好有礼貌，好有风度，个人不会搞小圈子，不会讲是非，好 helpful， 真的好帮到手。当你以为所有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会同你一起老，其实不一定。那一刻是好震惊，好震撼，然后真系个心情同埋感受迟迟都平复唔到，即即刻瞓唔到觉。然后谂翻上个星期先讲完呢一样嘢，其实当时系前两日啦，前两日先讲完呢一样嘢，咁更加真系再一次会反思人究竟活着系咪应该嫌自己老，定系应该珍惜自己有得老呢。然后我再想想啦，即是这一段时间或者这十零年来，其实他已经不是第一个后生而离开自己的朋友来的了，已经有几个了，因为不同的原因。即是当你听到这些消息，然后再想他其实比我更加年轻的时候，你就更加会发现，其实现在自己拥有的一切，这一刻自己的存在，其实真的不是必然，还有没有人会知道下一刻究竟会是怎样。所以更加要跟自己说，有很多事不需要那么执着，吵架的时候不需要那么执着谁对谁错，或者一定要赢，甚至吵架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如果那个人是一个不熟或者陌生人，其实不需要跟他吵架，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不重要的人。如果是一个在乎的人，其实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可能伤害自己的感受又伤害到人家的感受的行为呢？人生其实很短的，真的眨眼就过。当你想回之前一些岁月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什么，原来过了这么多年。昨天阿咪都回来电台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陪几位 artist 去录广播剧，因为今次这个来紧新的广播剧是我写的。咁当时呢有今次帮手制作的一位前辈啦，咁佢都係返嚟即係做呢一个广播劇嘅 project。咁原来当年呢就係、是、我入嚟呢度做嘅时候佢啱啱走嘅。咁讲起即係以前做嘢啦，都感慨嘅，即係大家都话原来真係眨下眼就过咗咁多年，成二十年。咁所以喺我哋有限嘅日子里面，唔好虚度我哋嘅光阴，尽量令自己快乐。同埋有好多时有好多人想令到身边嘅人快乐嘅，但你自己都唔快乐，其实你唔会感染到身边嘅人。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要善待自己，同埋唔好做啲搵自己笨嘅嘢，例如系成日都嬲啊、撩交嗌啊、咬住唔放啊。 唔好辛苦自己辛苦人，因为人生好短暂。 无人理解的压抑和痛苦的记忆不用说，头脑内里错乱到仍无法去回报，文字已被痛抢夺。除你自闭自困，故事我未会多问。掩上大门，跟手熄灯，陪着你等。沉重话题别再演，无用理会我自辩。眉宇我看见，泪眼我也看得见，目前。 佢系 QET， 伤心的时候别说话。 无人理解的痛戚和切肤的记忆不用说，繁忙外界太乱了，无力再应付了，流力对付那心酸。随你自卑自困，脆弱我未会要报近、哦、一声不发，漆黑之中陪着你等、哦、回复路程别要赶，还说我夜晚不赶，随意去占据绝对领冲洗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逢星期日晚上六点 ，Music Mix and Match， 同你一气呵成。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混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Michael Beat。 息息元皇大仙祠，香火鼎盛，百年来积极服务社区，同香港一齐成长。星期二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在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会介绍他们的各项善举。今个星期请来李耀辉监院介绍国庆七十五周年非遗会碎彩灯节的活动。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先。 小体处理，八体处理，赞体处理，学体处理，只体处理，食体处理，体处理， 记得体处理啦！ 新城广播传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七乘廿四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I feel it in my finger, I feel it in my toe, I give my hand to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she believes in me. Make touch every Sunday.Right here from 2 to 3 p.m. on FM 997. It's the Mellow Touch. Allow me, Michael Vincent, to take you into a journey of my choice of music.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日下午2至3. The Mellow Touch. Right here on FM 997. Somebody yesterday. 继续翻嚟倾心倾城。仍然有阿咪喺度，每个星期都会陪你度过呢个星期五嘅晚上。会唔会有啲嘢想我讲呢？欢迎你哋用唔同嘅方式、唔同嘅平台话俾我知，或者有啲话题你想讨论嘅，你自己自身有啲问题想睇下有冇第二个意见嘅，都欢迎你可以话俾我知。这个时候会有今晚的一个小故事，今次一个短短的故事，不过都值得可以去反思一下的。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户人家的菜园摆着一块大石头，阔度有大约40公分，高度有10公分。去到菜园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踢到那块大石头，不是跌倒就是擦伤。儿子就问爸爸，那块这么讨厌的石头为什么不刮走它呢？爸爸就说了，蛤，你说那块石啊，从你爷爷的时代就一直放到现在了，他的体积这么大，不知道要挖到几时才挖到的，好得闲咩？不如行路小心一点，还可以训练到你反应和能力。过了一段时间，一块大石头就留到下一代了。当时的儿子就娶了老婆，亦都做了爸爸。有一天他老婆很气愤地说，唉，菜园那块大石头我真的越看越不顺眼了，不如找人搬走它吧。他就说，算了，那块大石头很重的，可以搬走的话我小时候那阵搬走了，怎么会被他留到现在呢？老婆听完之后梗系觉得好冇瘾啦，因为嗰嚿大石头唔知令到佢跌倒几多次啦。有一日朝头早，呢个老婆就带住个锄头同埋一桶水， 就将成桶水倒喺嗰个大石头嘅四周。十几分钟之后，佢就用锄头将个大石头四周嗰啲泥咧去搅松佢。佢一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要挖成日噶。真系边个都冇谂到，几分钟就已经将嗰嚿石头挖咗出嚟啦。望下嗰个大细，其实呢嚿石头根本就冇想象中咁大。其实所有人都是被那个巨大的外表蒙骗了。他这个故事讲紧你抱着落山的想法去爬山，你是不会爬到上去。如果你世界沉闷又无望，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态。所以如果想改变你的世界，你就一定要先改变你的心态，去相信有一些东西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难。你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你才有机会可以做到。 戳破你的心，搅不开心眼，但我信仰实现给压烂我的心，也坚持撞向这一堆糖。为见你一刻，焦急一千万，为你赞美十倍地悉心装扮，怀抱里炎热心仍是冷。表面强如钢的鸡蛋，低温一早破碎我的心头。从来未移动，实在太深。拖拖拉拉，原来渐已经烧光我内心。耗尽了我个性，对你太过尊敬，令到关系结冰。问我怎样破冰？花光青春。石里寻觅到半点爱，鸡蛋终于撞破一樽气。 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佢系 Carrie 吴雨霏。鸡蛋爱石头， 自信似堆沙，一一的冲刷内里理智，分不出快慢，划空一切尊严。愿你会贪一眼，逐快去搬开，搬不开这坛，用上吊臂，但铁石多么坚硬，融化你成为多年习惯。感动和顽固的中间，但学多巩固，难免拉锯烂。无奈你被劈开，灵魂内存在这。 寻觅到半点爱。